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6，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科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啊，说一说植物学家又发现了新的物种。哎，不能说新的物种，是再次发现了这个物种，又出现了，好久好久我们都没有看见它了。这个物种的名字叫什么呢？折萼杜鹃。 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及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研究团队在执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中，完成年度首次杜鹃花专题科考任务。我国杜鹃花属的集中产地超过500种，集中分布于西南山区。杜鹃花色繁茂艳丽，生于海拔500米至2500米的山地疏灌丛或松林下。此次考察，研究人员在墨脱县被崩乡拉格发现了折萼杜鹃的新分布点，这是时隔97年后折萼杜鹃的再次现世。新发现的种群不足50株，且临近较大规模建筑施工区域，完全暴露在人为干扰环境中，极易受到破坏，而面临灭绝风险。科研人员呼吁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进行就地保护，比如通过设置保护小区，与正在兴建的建筑工程隔离开来。据悉，在2011年出版的杜鹃花红色名录中，折萼杜鹃受威胁等级为极度濒危，其模式标本由英国人弗兰克金登沃德于1924年采自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峡谷，1934年正式发表，此前野外仅知一个分布点。 时隔97年，再次发现了折萼杜鹃，好歹啊有这一次的科考，要是没有的话，没准这些50株的折萼杜鹃可能就会被它附近的工程啊给消灭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还好科学家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它。接下来呢，如何来保护这50株的折萼杜鹃，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有朋友可能会说，能不能把它移走啊？这些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要把它移栽，那可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原生地尽可能的把它进行保护。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哎呦，这个呢，咱刚说的是濒危的植物，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啊，可能在不久之后也要濒危，甚至呢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就是企鹅啊。企鹅有很多的种类，有一些企鹅呢是生活在冰天雪地，但有一些企鹅呢竟然是生活在赤道的边缘。你足以想到啊，这个企鹅这个物种数量之庞大，种类之多，但是呢有一些企鹅可能它们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好。这种企鹅呢，它的名字各位也很熟悉，叫做帝企鹅。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新闻。 国际学术期刊《全球变化生物学》近日发表的研究文章说，由于海冰融化迅速，绝大部分帝企鹅种群到2100年可能会消失。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判断，如果海冰继续以目前速度融化，大约70%的帝企鹅种群可能到2050年就会消亡。此后再过50年，98%的帝企鹅种群可能消失。据介绍，帝企鹅依赖海冰生存，在海冰上栖息、繁育、觅食、脱毛。海冰稳定与否影响帝企鹅繁育。2016年，由于南极洲哈利湾海冰状况极不稳定，栖息在那里的帝企鹅遭遇大规模繁育失败，种群数量至今没有恢复。研究人员表示，那一年海冰在帝企鹅宝宝长羽毛前破裂，造成大约10000只帝企鹅宝宝溺亡。帝企鹅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企鹅，全球现有27万至28万。对帝企鹅夫妇，帝企鹅冬季在南极洲繁育期间抱团取暖，有时要忍受零下40摄氏度， 低温和时速接近114公里的大风。 网上有一个纪录片啊，要是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叫做《帝企鹅日记》。看完那个片子，你就会觉得，哎呦，任何一种生灵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存活下来，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中呢，帝企鹅的父母要在非常非常大的风雪当中来孵蛋，来养育他们的小宝宝。今天看来呢，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减缓地球变暖的这个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再这样下去，冰块没了，地企鹅可能也就是没了。我刚才说也许没有办法减缓，也不是说百分之百没有啊，很有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方法来减缓它的这个变化的步伐，甚至呢会有更好的方法来去保护人类现有的生活。但是这个地球上那么多的物种，怎么能够把它们挨个都保护得了呢？其实关于像地企鹅，关于其他的这些物种可能要面临灭绝，面临濒危，在这个时候得需要更多的动物学家们开始想一想，怎么能够把他们尽可能的多多保护下来。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很多在生活中喜欢服用各种膳食补充剂的朋友有关啊，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呢？哎，就是你吃的那种所谓的维生素啊什么什么存呐 啊对吧？我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就是在超市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号称呢你吃一个药片，这个药片里面呢有十几种、几十种维生素啊、营养元素、什么微量矿物质等等等等。哎，你吃了它之后呢，身体肯定就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平常呢吃不了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呢给你做成药片，你吃一个药片顶你吃很多饭。哎，大家都觉得这个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可是呢有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却认为，多种维生素或者含有矿物质的膳食补充剂老吃老吃啊，并不见得对身体好。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含有多种维生素或矿物质的膳食补充剂、营养品等同样存在潜在的药物风险，应当谨慎服用。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表示，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各种酶或氨基酸的膳食补充剂实际上属于补充药物，要接受药监机构的监管，而有些消费者却常常将它们作为日常饮食的补充频繁服用。研究人员表示，与其他药物一样，补充剂也存在潜在危害，而且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的制造商无需就其潜在副作用、药物相互作用或过量风险提出警告，这使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高剂量服用某些补充剂也可能是危险的。事实上，由于存在这些潜在风险，一些补充剂已经被认定为处方药。另一方面，相同的维生素或矿物质可能存在于多种不同的产品中，所以如果同时服用这些产品，就可能会意外过量摄入某种维生素或矿物质。此外，研究人员认为，过于迷信膳食补充剂还可能导致无谓的金钱花销和虚假的保健疗效，甚至延误最佳的疾病治疗时机。他们建议医务人员在了解患者病史时，也应对他们使用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评估，提供相应医疗建议，以避免过量服用的风险。 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最后说到了关于这种膳食补充剂呢，科学家们已经说了，长时间啊过量的吃，那对身体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本来说想着吃点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补充身体不足够的那些微量元素和营养呢，但是今天看来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来自美国 FDA 的一项常年的大样本的研究，这个研究呢针对的就是膳食补充剂，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其实就是吃了和不吃是一个样啊，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这项研究呢，它的结论是你吃的多了反倒给身体带来更多的副作用。所以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那些特别喜欢吃膳食补充剂的朋友，科学研究已经说了啊，这个东西呢长时间大量的吃对于身体是有危险的，您就啊悠着点吧。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呢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网络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了许多新业态，从动漫界走出来的虚拟偶像逐渐登上更大的舞台。近些年明星偶像频繁翻车，也让更多人把目光投在了虚拟偶像的身上。而从电脑端转入移动端的网络游戏，让人们的娱乐更加方便，但同时也造成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现实。正所谓虚拟偶像在崛起，电子游戏防沉迷，虚拟偶像因何崛起？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将如何？电子游戏沉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虚拟偶像与电子游戏。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前一段时间在网上非常受关注的一则热点新闻有关系啊。某无姓男明星涉嫌犯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个事儿呢，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同时呢，也是引起了业内对于虚拟偶像的讨论。什么叫虚拟偶像呢？咱们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虚拟偶像呢，并非真实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科技手段，将人们想象中的某个形象呢，给它展现出来。比如虚拟形象啊，动漫角色呀，虚拟歌手啊，这些都可以划分为虚拟偶像的范畴。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啊，近些年呢，虚拟偶像在国内呢快速的发展。比如说呢，有一个虚拟偶像的名字啊叫洛天依，曾经登台和真人明星合作演出。另外呢，在央视的五四青年节的晚会上呢，虚拟主持人小央也惊艳出现。哎，这些虚拟形象啊，包括虚拟主持人，不仅让观众是眼前里一亮，同时呢也让商家们思考，哎，这个明星啊，这个大明星老是频繁的翻车，找他们代言风险太大了，倒不如说呢，找这些听话不犯错的虚拟偶像会更加的靠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呢有关虚拟偶像的相关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员包冉。啊，欢迎包冉先生，您好。 哎，娱乐好，大家晚上好。哎， 虚拟偶像您熟悉吗？ 熟啊。 来说几个您熟悉的。 这个虚拟偶像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前两年啊，这个微软它有一个叫微软小冰嘛，对吧？我们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实体或者载体啊，一个实例，它这个可以被植入在这个所谓的智能音箱里，对吧？像 Alex 一样，也可以呢什么呢，把它放到一些社交媒体上去啊。曾经微软就做过一个实验，把微软小冰这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啊一个虚拟人，或者叫 它是有形象的 啊，有形象的呀，虚拟人啊，然后小姑娘嘛，对吧？然后呢放到了什么呢，放到了这个Twitter 上去啊。结果放到 Twitter 上去之后呢，14个小时之后呢就把它撤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由于采用了无人工干预的自主学习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有两种，一种是人工干预的，强干预或者弱干预都是干预的，还有一种是不干预的啊，你自己学啊。 就是说，小兵想学什么学什么 啊， 在互联网浩如烟海的世界中自由发挥。 咱先不说整个互联网了，就他从 Twitter 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啊，浩瀚的信息中学，结果十四小时之后发现，一开始是一个人设，是一个清纯的、活泼的、开朗的、懂礼貌的这样一个很 open 的这么一个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哎，突然十四小时之后变成了满口脏话啊， 学坏了 啊，学坏了啊，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啊，性别歧视啊，这个反正是 还挺坏 啊，就是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在网上学坏啊，比这个人孩子学的还快啊 那是他的算力多强大， 那是啊， 哎，所以您看一开始跟我们讲这故事是您其实不看好虚拟偶像吗？ 也不是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有人工干预的，还有不干预的，有强干预的，还有弱干预的，对吧？我们说在机器学习的时候，这时候呢，显然这个案例啊，例子说明什么呢？如果毫不干预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家长不养，让这孩子野蛮生长是不行的， 那不行的。对，实话实说，这个咱们不用进行复杂的逻辑或者是数理或者算法的论证，也能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任何一个虚拟偶像，它都需要从外界摄入信息，对吧？我们在计算机上叫 input 啊，这个输入信息。 这个输入是给它建立一个人为的人设吗？ 输入信息之后呢，它就要这些信息就是基本的这个数据，它要通过这些数据来学习。比如说它要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它得判断什么是现在网上最热闹的话题啊。 你作为一个现实中的偶像的话，你也应该和这个热门的话题紧紧相关嘛， 嗯、 对不对？关联嘛、 嗯， 然后否则的话你就 out 了嘛，是不是？ 嗯、 然后呢，什么是这个目前最热门的歌曲， 嗯， 对吧？最热门的这个音乐，然后我需要学习啊，这些实际上所谓人设，无非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各个侧面的数据， 嗯， 堆积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再表现出来 output， 再输出出来，在计算机系统上，对吧？那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输出的人设了。 嗯， 那么显然我们看到说，互联网上的信息是良莠不齐， 对， 对吧？良莠不齐，甚至于在某些领域，这个负面的信息占多数。 嗯。 但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个情况下你如果是毫无干预的让人工智能自己去学习的话、 嗯、 一定乱套了啊。 对。 恐怕他塌房的时间和速度效率要远远超过现实中所谓的流量明星的塌房效率。 那所以就不能任其自由生长， 肯定 要对他进行干预、 哎。所以说我们看到目前来说啊，我们看到已经在网上运行的，现在其实网上所谓的虚拟偶像 virtual idol 啊， 嗯， 很多了， 嗯， 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对， 直播平台上， 对， 电商带货， 对 啊，这个你要说这个把这个尺度放宽一点啊， 嗯、 我们说这个这个遴选尺度卡尺放宽一点，说、 嗯、 只要是采用了部分的啊、 嗯、 人工智能的技术，甚至于没有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一个皮肤， 嗯， 后面是只运营团队， 嗯， 咱也算的话啊，咱也算的话，那么。那这是这太多了，几十万个都有啊。 其实啊、 嗯， 我一开始对于虚拟偶像的定义就是您说的那个也算啊、 嗯、啊也算 的那个范围当中。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最早就看到，比如说日本那边有一个什么初音未来 是 吧？是 的，是的，是的。 它就是漫画的形象， 是是。 然后给它进行各种打造， 是 还有人给它写歌，然后给它录歌。 过去我们叫把一个形象 IP 化， 对对对。 啊、现在是把一个 IP 呢拟人化、 哦， 甚至真人化， 对 吧？对，这实际上是一个两相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这样的虚拟偶像真的是我个人认为 嗯 很多虚拟偶像现在算不上虚拟偶像。 就您眼中的偶像或者虚拟偶像及格线是什么？ 及格线是说你至少有 50% 以上的这些所谓虚拟偶像的他的拟人化的行为或者真人化的行为应该是人工智能程序自己判定并学习并生成的。 就您觉得他背后有一个团队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这样操作它，这不算虚拟偶像。 不算，不算，不算。为什么呢？你后面有个团队的话，无非是人工运营加一个皮肤。 嗯， 皮肤我们也不陌生啊。玩游戏的时候买个皮肤，最早的时候在 QQ 里买这小衣服，这都叫皮肤。 嗯、对， 皮肤是死的。 嗯， 对不对？ 嗯， 皮肤没有生命力。 嗯， 皮肤没有学习能力，皮肤没有感悟力。 哎，可是我跟您说那个。之前那个日本的那个形象、 嗯、 好像在日本有很多的宅男还挺喜欢他的。 哦，那是。 就是因为他后面的团队打造的很好嘛，那个漫画形象也很好看，唱的歌也很好听。 是。 我觉得其实运营的也还不错呀。 他是这样，这种垂直运营就是二次元嘛，主要是二次元的一个风格嘛。 嗯、对。 但是呢我觉得是什么呢，既然称之为虚拟偶像的话、 嗯、 你的虚拟二字是怎么表现出来呢、 嗯、 对不对？如果是还是由一个真人的团队在运营的话，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只不过是造梦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 嗯， 而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偶像，它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是有质的突破的、 嗯、但我觉得第一种为什么有人觉得还有前景、 嗯、 那是因为它如果 IP 成功了， 是 从商业代言的角度来讲、 啊、 听话呀。 那当然，那当然， 对吧？你看我再举一个其他的例子，比如说迪士尼有那么多的公主、 啊、是是是， 有那么多的动画形象， 还有小狐狸，对不对？ 多听话呀，每年给他们赚多少钱啊？ 对对对，是 他们不会翻车呀。 应该不会，因为相反，现在刚才我们一开始也开宗明义的说了， 嗯， 现在要想让虚拟偶像不翻车，必须有一支人工团队在后面把控、 嗯、 啊，这是必须的、 嗯。 如果没有人工把控的话，它翻车的速度更快，塌、 嗯、 房的效率更高啊、 哦。 但是呢，从长远来看，我还是认为，因为我们看到啊，有一部电影，咱们也在节目中提过很多次了，《头号玩家》， 嗯， 对不对？ 嗯， 《头号玩家》呢，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它就是描述了一个、描绘了一个未来的沉浸式的体验世界。 对， 这个沉浸式体验世界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元宇宙。 我跟各位简单说一下，如果没看过那个电影的朋友， 哎、 这个电影讲的是啥事儿啊、 哎？ 就是未来有一天。 哎、 听节目的您，然后以及呢正在聊天啊，我们两个人玉龙和包染，我们都不是肉身啊，彼此交流了、 哎、对， 咱们全通过某种设备进入到一个网络的世界， 是 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呢都是各自有虚拟的形象， 是的， 我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交流都是那个形象之间的交流。 你看我身高，真实世界身高1.75米/1.76米啊， 嗯， 我在虚拟世界里我摇身一变 2.76米， 我那有点高了，我至少长得和姚明一样高 啊， 对吧？ 对， 然后 然后呢，八块腹肌，对不对？哎， 对对对，现在我是 缺什么想要什么， 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看到那种的情况呢，现在 Facebook 脸书呢又提出了一个名词叫元宇宙，所谓元宇宙呢，其实用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应该在互联网的早期桌面互联网时代，当时有一个自称为不是游戏的虚拟数字空间里的游戏，叫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第二人生说白了就是别的游戏都是有剧本的， 对 啊，你进去打怪呀、找路啊，他不是，他进以后就是像鸿蒙之初是吧，天地间惶惶一片，什么都没有啊，你要从一砖一瓦一石一木自己开始建，从恨不得从这个原始社会啊一直建设到这个后来的这个科技文明啊，这个呢相当于复刻和映射了人类现实物理世界的发展，所以叫 second life， 第二次人生嘛。那么这个元宇宙呢更进一步，因为当时在这个 second life 的时候呢，大家的人机界面还是这种什么呢，电脑屏幕，你还要在电脑跟前有鼠标有键盘在看着电脑屏幕，还是没有深刻的体验感和进入感。而这次这个 Facebook 提出的这个元宇宙就像这个刚才说的头号玩家一样，大家通过虚拟现实，当年虚拟现实现在也不够了，现在都叫什么呢，全息增强型的增强现实啊，也就是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混在一起啊，然后呢现在戴个眼镜啊或者戴个头盔都是过度的产品，因为还是太笨重了，未来就是一个眼镜、所以当年谷歌开发 Google Glass 是很前沿的一种做法，只不过当时 太前沿了， 配套的技术不成熟这个富裕如谷歌也撑不下去了，对吧， 对， 但是呢未来现在看起来呢也是一个刚刚开始，也说通过沉浸式的将现实的物理世界和虚拟的数字世界进行连接。这个连接呢也有种说法叫数字孪生，当然数字孪生我们也讨论过，它最早应用于工业互联网啊，工业设计领域，最早是飞机嘛，对吧，飞机制造。那么数字孪生一旦衍生到整个的人的生命生态和生活的时候，一个新的元宇宙就所谓就诞生了。但是啊，这现在他们鼓吹元宇宙呢，我觉得动机也不纯。第一呢，它是个老概念，所有这些什么呢，包括黑客帝国，包括头号玩家，包括元宇宙的概念，都源于1983年的一本科幻小说叫雪崩。那时候那个作者就提出了相关理念，未来人类是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共存的、共生的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真要到这个程度，那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有那么几个虚拟偶像，几十万个虚拟偶像，你我他，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虚拟形象。 但是这个还是跟虚拟偶像不一样。 对，但这个虚拟形象可以完全复刻自己，也可以完全和自己不同。当和自己不同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成为虚拟偶像的那种可能，对不对？相当于是你，比如说玉龙，咱俩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不会，现在也没什么机会成为什么顶流了，对吧？这种的什么流量明星了啊，小鲜肉了。但是我们在物理这个数字世界中，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打造成虚拟偶像。 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的， 我就变成谁。 是的， 我们有可能会在虚拟的世界中见到好几千万个刘德华， 对 不对？对，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谈论到虚拟偶像的时候，谈论的是几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是最浅显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在文化娱乐行业，传统的偶像机制、生成机制、养成机制啊，实际上现在出了很多的问题， 对， 需要治理， 对。 但治理呢，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公序良俗啊、道德约束啊、法律制衡啊等等啊，还有有效的引导啊、舆论引导。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技术的创新另辟蹊径，在数字世界中打造更加可控的，更加在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上更加安全的，在为这个自己的粉丝进行健康的导向引导上更加踏实的这样的虚拟偶像，这是最浅显的也是最狭义的这样的一种定义和展望。 对， 同时我们在谈论虚拟偶像的时候，谈论的是一种能够具有越来越智能化的与自己的粉丝或者任何一个对象进行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什么呢，一个虚拟的人工智能。第三，我们谈论的是这种虚拟的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每一个物理世界中的真实的人所用，在未来我们自己对应着自己的这个凡是肉身而在 cyberspace 虚拟赛博空间中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世界里，我们对应的另一个数字化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赋能，对吧？实际上我们谈论的是三件事情，从近期、中期、远期啊。同时呢，还有一点，我觉得目前我们回到最浅显这个层面啊，现在大家接触最多的，也真的是蛮有前途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首先虚拟偶像出现之后，这个所谓的 偶像也好明星也好的这样的培养的机制，它就发生了变化了。 嗯，您观察到什么变化？ 你比如说现在看到我们就是这都不是畅想，就已经在我们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发生的现实了。哎，一个虚拟偶像出现了啊，这时候呢网友们给他写歌， 嗯， 对不对？写歌挑的好的歌他就可以唱， 嗯， 当然他的唱呢也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不对？这时候不是说后面专门有一个歌手在那对口型，不是的，而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啊，嗓音音阶跨度音域等等的，反正综合在一起就能合成声音，对不对？本质上它和合成一个电子音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时候呢实际上是为更多的粉丝或者喜欢他的用户，喜欢这个虚拟偶像的用户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更加广度的什么呢？参与机会。 嗯， 这种的参与机会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追星的概念了，或者 不就是养成类游戏吗？ 它是游戏的概念，对，它完全是个游戏的概念了。嗯， 这个其实还是回到人的本能当中了嘛。 是的， 很多偶像的运营它其实底层都是人的某种本能的映射 啊，那当然了。比如说咱们就说到什么这个电影也好，游戏也好，甚至于戏剧也好，好的作品实际上人有代入感的。为什么有代入感呢？说的大白话一点，就是平时我也做不到，我就在那一刻我做做梦好不好？ 对， 你看比如说我们爱看武侠电影，是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啊，这个大侠客，那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都成为武林高手啊，不可能都是这个有那个机会像什么郭靖啊一样啊这种的啊，但是哎，我们看的这些作品我们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对， 其实哪怕是最原始的小说我们都有这种代入感，对不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什么有的人说好莱坞是一种造梦机制啊，实际上就是为大家造一个很美好的梦。 对，我虽然在现实中实现不了，但是我看一看也觉得挺爽。 是的，这是符合人性的。 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不错。您刚才在讲啊武侠小说，我就想起了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我都读过嘛。我发现里面基本上每个人物的这个成长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必须是这个路子。 对，就是那个升级打怪嘛。 对对对。 所以你跟他有一种共同成长的感觉，你就会对这样的故事所吸引。 一开始都是小人物， 对， 然后一定会遇到奇遇。遇到奇遇就像我们在这个在线的互动啊，娱乐包括但不限于游戏还有偶像的虚拟偶像的互动之中，我们可以比如说这怪物掉金币了，对不对？然后突然就拾了一套装了，对不对？这实际上在究极到这个玩家或者消费者或者阅读者的本质的体验上是一种体验。 来，我们顺着这个体验再说另外一个事情啊。 哎， 最近呢，中办和国办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防止网络沉迷，而这也再次引起了社会对于学生玩电子游戏、网络游戏的担忧。有媒体报道啊，引了相关的这个调查数据，62.5%的未成年的网民会经常在网上玩游戏，13.2%的未成年的游戏用户在工作日玩游戏的时间每天超过2个小时。游戏的危害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共识，甚至呢，用词儿说这就是精神鸦片，这是电子毒品。所以最近大家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其实刚才来说，未来大家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这样的虚拟世界，我们甚至把自己的形象都游戏化或者虚拟化。但是一方面呢，眼下我们看到确实更多的孩子沉迷于游戏，我们不能让某一种社会的某一种运行的这个怎么说呢，商业模式。这是一种商业模式，或者说是某种游戏吧，毁掉一代人， 是这话。 您怎么看当下的这个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从昨天开始争论极凶啊。为什么呢？就是昨天也有这个相关的媒体做了一个报道。当然呢，第一版的这个报道呢，用了这个网络鸦片呀、这个电子毒品啊这些字眼，后来呢就是撤下去修改了。过了几个小时呢，又重新再刊发啊，再发行发出来之后呢，当然主体内容还是没有变化的，也是比较扎实的采访啊，相关的观点在网上呢也分为好多派，这个观点啊，有的是尖锐对立的，有的呢也是部分赞同部分对立的。在这里面呢，我倒觉得呢是什么呢，当这一件事情它存在的情况下呢，存在即合理。但合理并不一定是合规合法，或者是合乎我们的善良或者是优质的道德预期的，对吧？所以说这点我们一定要分开来看，不宜一刀切，但是也不宜一刀站在这边啊，或者一面站在那边。首先我们看到文中提出的很多的事实存不存在，一定是存在的。 许许多多的家长是不是忧心忡忡？是忧心忡忡的， 真的是 这 样， 对吧？ 这 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文章提出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啊。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说游戏这种形态，今天是网络游戏，过去很多的线下游戏，它这种形态能不能被彻底的消灭，恐怕也是不现实的，对吧？因为成年人也好，或者是未成年人也好，他总是还要需要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对吧？这个当然，这个闲暇时间怎么用？这个极少数人具有超强的自制力、自控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超强的自制力和自控力视为社会的平均水平。 也有极少数人是相当控制不住自己 啊！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一样，我曾经有时候玩游戏，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玩好几天几夜啊。当然了，后来就是我有个方法，就是什么呢？玩吐为止。玩吐以后，我就真的是从内心里厌烦了啊！厌烦之后，我说：“哎，我敬而远之了，我还有一大堆的正经事要干，或者学习啊，或者工作。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游戏的开发商和运营平台，我们坦白的讲，是要对这些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玩家负责的。怎么负责？第一，遵守法律法规。未成年人一定要限制他们的游戏时间， 对， 以及限制他们的成瘾。这里面说到一个很实际的话题，我们坦白的讲，作为一款游戏来说，抛开法律法规和道德公序良俗不谈，单就这个产品而言，它设计的好坏其实是与它的成瘾性的高低成正比的。 如果游戏不好玩了，就说明这个游戏设计不成功吧。 那当然可以这么 说。但是游戏好玩的标志，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离不开它， 离不开 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成瘾、 成瘾性。但是 这个是内部的一个逻辑， 这是内部一个逻辑。 但是很重要 啊！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逻辑，我们就要无限的放大它的成瘾性，并且想尽方法把这种成瘾性转变为用户的充值？让用户成为氪金用户？ 那不行啊！ 这是绝对我非常反对的， 对 吧？ 你 做一款好游戏，避免不了一定的成瘾性，但是你一定还要有相关的对冲机制，来进行什么呢？对成瘾性的对冲。我今天在一个专业的、相对比较专业的互联网的讨论群里头，也是大家都是，这个行业里有些经验的，大家在讨论。有一个朋友提出的，我觉得方法很好啊，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建议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游戏，几乎所有的游戏，你持续的在线时间，当然这个夜间或者是这个其他时间，你超长的话，他会让你说，哎，你必须要休息了，强制休息。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个合理游戏范围之内，你在线时间越长，你的积分越高。或者是你在游戏中的战斗的场次越多，你的积分就越高，排名。所以大家也要获得存在感嘛， 就 是就 跟我们刚才讲的说的那个养成是一样 的，养成嘛 啊， 我们就成了被养成对象嘛，相当于是，对吧？我们以为我们在养游戏里的NPC， 实际上我们是被游戏 NPC 后面的运营平台在养成。说白了就是这样。 对。 那有一个朋友提出建议了，能不能你们哪家游戏平台有没有这样的绝情恶魄力？能把运动和健康的步伐，因为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都能统计啊，对不对？每天的你在户外的运动的这样的实际的步伐步数，转化为游戏的积分，就是你的成瘾性的游戏机制设计一定要丰富化、多元化。用你的高度的成瘾性来倒逼着玩家走出门去放下手机，多进行什么呢？多进行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户外锻炼，对不对？ 对， 这是一种倒逼机制吧？ 对，这个倒还是不错。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再打开，那就可以有很多的设计，我们暂且不谈了。这个见仁见智啊，我相信大家的想象力可能比咱们更好，对吧？ 比如说语文、数学考了双百，游戏加多少分？ 还有的朋友还真的这么跟帖呢，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对冲这种成瘾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市场的外部干预，玉龙，咱俩比如说，咱俩都是某著名游戏平台的一把手、二把手，我们俩真的会狠下心来放弃这么多的潜在收入，让游戏玩家扔下手机去锻炼吗？我看未必。对吧？ 对， 屁股决定脑袋。 利 益决定思维，对不对？我们肯定说，哎呀，恨不得这个，如果国家没有法律强行规定，我恨不得用户24小时天天赖在我这儿才好呢，对不对？这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思维就是受到我们的利益的驱动和驱使的。 对，因为我今天看到有很多的游戏平台，包括开发公司也针对这个事情表态。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们不让我们玩，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有某种程度的限制，那我们那些优秀的工程师有没有考虑过他们怎么想？优秀的运营者他们怎么想？ 这个呢，就是有点辩论的角度和层次都没找对。 嗯， 大家是在辩论不同的问题。 嗯， 对吧？ 对， 大家 他们那个格局太小了， 啊、 只想着 大家在辩论不同的问题啊。应该客观的讲是说，我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理想的情况呢？ 嗯、 让每一位在游戏开发公司、运营公司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也好， 嗯， 或者是运营人员也好，他们的努力能够达到用户的满意， 嗯， 同时还能对冲，主动的去对冲游戏设计上天然存在的成瘾性设计， 嗯， 让玩家能够平衡自己的游戏和工作、学习、生活， 嗯，对， 这一点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企业应该去做到的这点。只不过我们也承认，没有市场的外部性，仅仅靠游戏公司本身， 嗯， 恐怕很难，这就强人所难了。 对， 这时候引入适度的市场外部性，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在关于双减，对吧？ 嗯、 校内培训、校外教育、校外培训的上下线、上线，这个线上和线下的培训教育啊，包括外卖平台，这个外卖小哥的五险一金是不是应该缴纳？ 嗯， 他们的 相关的社会保障， 他们的工作尊严、 嗯、 工作保障是不是应该得到有序的保障？ 嗯。 这些如果是说没有市场的外部性来干预的话， 嗯， 它就会陷入什么呢？陷入一个僵局， 对， 陷入一个负循环。负循环到最后，是连身在其中的这些网络平台自己也会得到反噬的，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多输没有赢家， 嗯。 而恰当的外部性根本是法律，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我们的有关的监管部门也好，行业的组织协会也好，实际上呢，主动的用市场的外部性来进行干预。说白了，有形的手这时候必须出手。 嗯， 出手的力度、时间、节奏和范围，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啊，吸取经验，不断的进行完善。也不可能说每一次都尽善尽美。 嗯， 但是在这里面，平台也要主动的认识到现在的时代变了。 嗯， 现在的环境变了。这时候你如果依然意识不到这点的话，只是还在自怨自艾的话，我觉得这个认识稍微还是要再快速提高一些为好。 而且换句话来说，就是很多现在眼下大的国内的互联网公司， 嗯， 他们的成长其实不是说他们自己有多么厉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有非常棒的工程师，非常棒的某种战略的制定者， 是， 但是如果没有时代的洪流来做助推的话、 嗯、 他们能够成长到今天吗？ 只有时代的马云，没有马云的时代，此言诚不起我。 所以到了今天为止，无论说是游戏的这个开发者，或者是运营者，或者其他的这个行业，我们想到的一件事情是要来回馈社会。 对， 包括到了今天，一个游戏的开发者，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沉迷于游戏， 是啊， 你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换位思考以后，你就会知道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这些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具体的企业、某个具体的产品经理的、 嗯、 他们的个人认知， 嗯， 这对他们也是不合理的。你把太大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而是要寄希望于法治建设的完善， 嗯， 然后机制化、结构性的解决问题。 对，就是 吧。 在这个部分呢，该疏导的疏导，该限制的限制。比如说我们曾经谈过，早在今年二月份呢，人社部官网就颁布了电子竞技员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是的， 电子竞技也就是说打游戏在 正经工作， 对，它已经是一个、嗯、是一个工作了， 在职业大连底的一个正经工作，这是。 对，所以说有人要真的对打游戏这个事情有兴趣，愿意坚持，愿意忍受枯燥的训练，那您也是有未来的。 对， 但同时呢，也得说到，其实关于游戏这件事情，不是游戏本身，很多孩子愿意打游戏，也是因为除了打游戏之外，他不知道再去干什么。 嗯， 在这一部分，我们通过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外力对游戏进行限制的同时，应该想一想，孩子还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是， 要不要回归大自然？要不要有更加丰富的教育，更加全面的家庭教育？这个不是说光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家庭啊、社会啊，都要共同参与。 而且在这里面，就是游戏平台公司、嗯、游戏的开发公司、 嗯、 要善于将外部性带来的压力， 嗯， 认真学习理解之后，把它转化成什么呢？产品的新开发的动力。 嗯， 确实是，你如果只考虑一个维度，怎么让大家更上瘾、 嗯、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就是过去了， 嗯、 不要再心存侥幸了， 嗯， 但我们也不否认